镜子里面，旧时光和我相遇，那片远远的天空，炉火映红的暖冬，大雁飞过秋天的海面，看着奔跑的童年，吃着脚的快乐，只不过是仓皇 水流年，欢迎回来，音乐留声机，我是彤彤。好喜欢李健的声音啊，喜欢他的《似水流年》，喜欢他的《风吹麦浪传奇》，春风十里不如你哈，真的特别喜欢他的声音。包括他在《我是歌手》当中最后一期比赛和小岳岳一起唱的那一首《女儿国国王什么抒情》，也是蛮好听的，是不是？他的声音包括他的这个音质啊，都是非常非常好。好啦，这里是音乐留声机，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北京今天的天气情况。今天呢是最高温度在16摄氏度，最低温度呢2摄氏度，是晴的天气，南风3级，空气质量呢是凉，天气还不错哈，但是呢温差很大，也记得多添加衣物。今天早上我一个朋友给我发信息说，他已经冻得穿了两条加绒打底裤了，是有多冷呢？也请所有听众记得多添加衣物，千万不要感冒了。好了，我们继续来听歌，这一首歌来自李翊君的《永远永远》。同时呢，欢迎所有听众都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“疯狂特购”，点击下面的听主播来跟我进行实时互动啊！可以来点一首你想听的歌曲，也可以给你的朋友、你的家人点一首歌曲，都来这里面来告诉我，也许下一分钟就是你点播的歌曲。而现在呢，疯狂特购也开通了购物的渠道了。点击下面的逛商城，可以查看你所喜欢感兴趣的产品。疯狂特购卖的每一款产品都是商超有卖的产品，保证每一款都是正品。好了，我们来听歌，来自李翊君的永远永远。 一直以为自己可以很坚强，原来和你一样害怕这孤单。没有你的夜晚，星星和我一样彷徨，挂在天上忽明又忽暗。不知不觉窗外的天已变亮，原来新的时间越来越长。 界，别对我说永远永远永远，永远不是我要的明天。你爱过我就已足够，就算到了最后爱一个结，只求你留我在你心田。觉窗外的天已变亮，原来新的时间越来越长。没有你的异乡，只有冷风陪我流浪。我怕我的思念游不过这片海洋。 来自李翊君的《永远永远》。其实说到李翊君的话，有听众对他陌生吗？如果说到那一首歌曲《雨蝶》，大家就应该不陌生了，是不是？他也是演唱了《还珠格格》的一首片尾曲哈，《雨蝶》。那么这一首歌《永远永远》呢，也是当时同样是火遍大街小巷的一部电视剧，叫做《风云雄霸天下》的片尾曲，也同样是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。这里是音乐留声机，我是彤彤。同时呢，欢迎所有听众都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“疯狂特购”，点击下面的听主播来跟我进行实时互动啊！也可以来点一首你想听的歌曲，也可以给你的朋友、家人点一首歌曲，也许下一分钟啊就是你点播的歌曲。好了，我们继续来听歌啊！这一首歌来自汪峰的《美丽世界的孤儿》，也请所有听众锁定收听，不要走开。 别哭，我亲爱的人。

易经大师邵雍从这里开宗，千年文化积淀，八方文化交融，您现在的位置是千年古郡，德信涿州，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，涿州之声，涿州之声。 好音乐九五九， 需要你在我身旁。 这花好月圆圆，两心相爱心相悦，在这花好月圆圆，有情人儿成双对。我说你呀你，这世上还有谁能与你鸳鸯戏水，比翼双双飞。我说你呀你，这世上还有谁能与你鸳鸯戏水，比翼双双飞。 欢迎回来，这里是音乐留声机，我是慕言。听到的这一首歌是任贤齐和杨千嬅演唱的《花好月圆夜》，分为普通话版本和粤语版本两个版本，也是他们两个人主演的电影《花好月圆》的插曲。因为朗朗上口的旋律呢，被很多人广为传唱，歌词当中呢还引用了苏轼的《水调歌头》当中的句子，也为这首歌曲哈增加了不少的诗意。同时呢，欢迎所有听众都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疯狂特购，疯是疯狂的疯，特是特别的特，点击下面的听主播来和我们进行实时互动，点一首你想听到的歌曲。另外，疯狂特购的购物商城已经开通了，点击下面的逛商城可以查看你想购买的商品，边听广播边购物。 我还在逞 强，接下来 说着谎，也没能力遮挡你去的方向，至少分开的时候我落落大方。我后来都会选择绕过那条街，希望在另一条街能遇见，思念在逞强不肯忘，怪我没能力跟随你去的方向。若越爱越被动，越要落落大方，你还要我怎样，要怎样，你突然来的短信就够我悲伤，我没能力遗忘，

下的果实，回忆里爱情的香气。 欢迎回来，这里是音乐留声机，我是慕言。听到这一首歌是莫文蔚演唱的《盛夏的果实》，这首歌呢还有一个粤语版本叫做《北极光》，也是莫文蔚演唱的。莫文蔚独特的嗓音和这首歌里的歌词呢，带给我们对爱情的思考。同时呢，欢迎所有听众都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疯狂特购，疯是疯狂的疯，特是特别的特，点击下面的听主播来和我们进行实时互动，点一首你想听到的歌曲。另外，疯狂特购的购物商城也已经开通了，点击下面的逛商城可以查看你想购买的商品，边听广播边购物。继续来听李克勤《红日》。 我愿能一生永远陪伴你。 首非常经典的歌曲了，来自李克勤的《红日》。说实话，这首歌给我留下最深刻的印象还是在赵薇执导那部电影叫做《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》哈，当中的女主人公郑薇在应该是一个联欢晚会上唱这首歌，哇，给我留下很深刻的印象。好啦，音乐留声机，我是彤彤，我们继续来听歌，来自梁静茹的《爱你不是两三天》。也请所有听众锁定收听，不要走开哈，这里是好音乐九五九，稍后呢还会有好音乐、好节目陪伴在路上的你。来听到这一首歌，梁静茹《爱你不是两三天》。 给你的心只留下最后一封，淡淡笔记你熟悉的温柔。请别介意，我会将信纸好好守着，当我需要你关怀的时候，走过下